故宫晴，7度到零下4度，八达岭长城晴，3度到零下12度，延庆隆庆峡晴，4度到零下12度，平谷金海湖晴，6度到零下11度，怀柔红螺寺晴，7度到零下9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6度到零下12度，密云云蒙山晴，3度到零下14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霾，6度到零下9度。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跃进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为您制作播出的环球旅行家。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走进海南大型媒体采访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颂。 就在本月初2018年第17届中广联合会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年会及探访自贸区美好新海南媒体采访团活动在海南举办。本届年会当中颁发了第9届优秀旅游广播节目评析研讨的各大奖项，当然还有来自于全国的20多家省市级旅游专业电台媒体参与其中。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次走进海南的特别节目，来听一听在这次采访团当中各地电台主持人对于海南的体验和感受。随着近几年中国各地旅游热潮的兴起，广播电台也在结合着自身的特点，发挥着优势，制作别具特色、动听悦耳的旅游广播节目。 今年呢，针对旅游广播节目的评析活动，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从专题类、消息类、活动类、主持人作品四大品类当中评选出了21个优秀旅游广播作品。通过这些旅游节目，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旅游行业的一个新的发展变化。结合着本次活动，来自于河北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刘烨也颇有感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河北文艺广播旅游节目的负责人刘烨。那么这一次啊，参加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这个年会，对我来说是收获非常大。它让我从这个评选的这些各个的题目里面，能够了解到我们整个全国旅游市场的变化，比如说海南。 海南选送的是全域旅游，由海南，我们都知道海南省是咱们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的这种创建省。那么从这个沿途啊，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就明显的感受到了它的这种旅游产业的这种发达，比如说导师导览呐、游客服务中心呀，还有旅游厕所呀，各种的硬件服务，这都是值得我们作为这个河北啊等等包括内地的一些这个旅游 资源的这个大省来值得学习的。那么还有这些旅游节目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的，比如说四川台选送的网民来给景区定价。实际上我们透过这个现象可以看到，本质它在做的是市场营销。那么作为我们的旅游的主流媒体，我们如何能够参与到这方面去？那么我们的以后的报道方向实际上是跟旅游市场营销是紧紧挂钩的。还有了比如说这个宁夏台选送的节目给我留下 下那一项也非常的棒，他说的是沙与海的对话。那么通过两地啊，通过宁夏和这个海南旅游资源的差异化，带给我们游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对比性的。通过这几块呢，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我们旅游节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跟我们旅游产业的这种发展方向应该是紧紧相关的。 刚才刘烨提到的来自于宁夏旅游广播的宁夏牵手海南沙与海的对话，获得了本次优秀旅游节目主持人作品的一等奖。而这个作品的创作者来自于宁夏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徐欣，也是第一次来到海南，真正的感受到了海南的风情。 身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徐欣。我觉得这次来海南真的是意义不同，因为呢这一次首先是我第一次来到海南，虽然我见过很多很多地方的海，国内的海，国外的海，但是我这是第一次来到海南。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我有一篇作品这个沙与海的对话呢，在此次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这个评选当中获得了一等奖，所以你也非常的荣幸。但是在海南来领这个沙与海的对话，我就特别的意义，因为沙与海的对话当然就是宁夏和海南的对话。说到沙与海，他们既有共性又有不同。那共性呢，大概就是那种辽阔那种无垠，让人放松。但是不同呢，就是我们是沙海，但是海南是真正的大海。其实真正的大海，我觉得对于很多北方的朋友来说都是无限向往的。虽然我见过很多地方的海，但是这次来这个海南之后，我见到的这个海，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几点哈。首先，它的海是有不同的层次的，不同的地方的海带给我们的震撼是不一样的。昨天我们去到了呆呆岛，呆呆岛的那个海昨天恰好是非常非常晴朗的天气，所以呢我见到这次大海是那种蓝，怎么来形容呢？我觉得是让我心动的，让我沉醉的一种蓝色，就是你觉得眼睛完全离不开它，而且它的这种蓝色是有不同的层次，有绿色的，有蓝绿色的，有深的，有浅的，所以那种感觉可能只有你真的身临其境，你才会能够去体会它的那种美。而且呢这样的一种美，我觉得会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里。好，除了这个呆呆岛的海呢，我们今天就是住在这个海棠湾的附近。海棠湾的这种海又具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我昨天呢，我们从北方来就会特别珍惜和海的每一次相处的机会，所以我会利用一点点空闲的时间漫步在海滩，然后去看它的傍晚时分的感受，然后去看它的日落，看它的日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海南可能我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感受到的海的感觉，海的色彩这种不同的深度浅度等等。我想以后有机会还是一定要来海南去看海。我们宁夏有一句旅游的宣传语，就是冬天一定来海南，夏天一定去宁夏，所以冬天真的一定要来海南。 正如徐欣所讲，大家印象当中的海南岛应该是蓝天碧海，水清沙幼。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要为各位听众朋友尽可能地去寻找相同目的地的不同点。所以啊，本次的线路当中我们设定了一个主题，从山到海的旅行，从冷到热的体验的休闲慢生活。说到这儿，可能各位有一点点疑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拥有大美长白山的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孟楠，给大家讲一讲这山与山的对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孟楠。其实此行我挺感慨的，因为现在这个时间，东北的山是用来驰骋雪场、驾驭自然的，而海南的山依然翠绿青葱、百鸟争鸣，让你的心都跟着软了下来。要不就说这海南啊，还真是养老圣地。当然提及到了海南，就不得不说五指山了，因为那是海南省的标志。但是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还属五指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楚蝶女士用三首歌的精彩推介。就一点可惜，歌是亮了，可这黎族话我是真真一句没听懂。不过呢，我还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点我们都知道的五指山。五指山曾经是中国红军在海南的根据地，而我们都知道的著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背景就在这里。黎族民歌《 五指山歌，更是唱出了黎族人民和红军战士的军民鱼水之情。那么到了五指山旅游，一定要看一看原始黎族的母亲河水满河，由五指山原始森林当中的山泉水汇聚而成的水满河，可以说清澈透底，动静结合，时而水流湍急如万马奔腾，时而水平如镜，就像九寨沟的孩子。漫步在景区当中，听竹边溪水叮咚，看身边彩蝶飞舞，呼吸着高负氧离子含量的空气，仿佛让整个人都回归到了梦里的那个绿色原始时代。原以为啊，此次的海南之行应该算是从山到海的旅行，却没想到在海南岛还有这种山与山不相见，人与人常相逢的体验。从相守白头到翡翠之城，从中国东北的最高峰长白山到海南岛上的最高峰五指山，从雪域摩谷到峡谷漂流，从天然的雪场到蝴蝶牧场，从峡谷森林到热带雨林，当东北人的火辣辣的豪情遇到了黎族阿妹那质朴的热情，长白山的雪都被五指山的人暖化了。所以无论你从哪里来，到了海南一定要登五指山，一定要喝化肥农药都无法奈何的天然椰汁，一定要品味道鲜美价格实惠的地道海鲜。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还没有来过，让我们在海南相遇，听海峰讲述山和山的故事。 对于啊，身在北京的我啊，从零下到零上的过渡是我对海南最直接的体验了。那么从冬天的内蒙古到冬天的海南，内蒙古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黄丹感受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广播旅游音乐节目工作室车外好风景的掌门人黄丹，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我们这一次海南之行学习会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旅游文化之旅的行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特别特别想说的就是内蒙古和海南的这个给我带来的第一感觉的差异，那就是比如说从体感温度上面来说，我真的是从零下20度到达了这个零上30度。那南北之间我们这样的一趟穿越之旅呢，给我带来的这个温差达到了50度。都说到这个海南的这个温暖的这个感觉哈，非常具有这个层次感，很鲜明。这个有点和我们这个内蒙古地区的一早一晚的这个感觉也是蛮像的。比如说我们在山里边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需要我们穿一下外衣，然后呢在这个上午大概10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之热哈。在海南的感受的是椰林暖阳，还有吹风踏浪，那真的是秒回夏天的感觉。北纬18度这样的一个被大自然宠坏的地方，一年四季呢都会拥有暖暖的阳光和长长的夏天。那和我们内蒙古来相比呢，我们那边就是属于绝对的四季分明。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内蒙古人很多都会在冬天的时候来到海南省，冬天我们那里有非常美丽的大雪原，比如此时的呼伦贝尔，还有锡林郭勒，还有包括我们的新安盟的阿尔山，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片白雪茫茫，甚至是童话般的世界。 这份温暖不仅在山林之间，还在温暖的温泉池里。位于保亭的七仙岭其实是拥有非常优质温泉资源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在酒店当中的汤池里，吹着夜晚七仙岭山林当中吹来的丝丝凉风，那叫一个惬意自在。所以说啊，来到海南一定要选择对一个好的酒店，它能给您的旅行加分不少。此行的其中一站三亚，那酒店当然要优中选优。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河南电台私家车999的广播主持人一路。那我是第一次来三亚哈，对于一个中原妹子来说呢，我对海是十分有向往的。当第一阵海风吹拂你貌美的小脸的时候，你就会瞬间忘记所有的烦恼。在三亚度假对我来说的感觉就是你完全不用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三亚的美好了。我们这次住的酒店叫三亚玉海棠，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 这个酒店就像一个公园一样，然后你坐着摆渡车穿过树林就可以来到酒店里了。那这个酒店的绿色植被是超级多的，房间也非常舒服。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一个拍照狂人的话，一定要选这种带泳池和小花园的房间。你可以在房间的泳池里跟网红独角兽一起合影，也可以敷着面膜躺在泳池旁的小床上晒太阳。不过我觉得在海南的姑娘们是真的非常的省保养品的。我来到海南的第二天啊，我就感觉皮肤瞬间变得好细腻，就是能掐出水的感觉。而且呢，你在酒店里也可以踩沙滩看海上的日落。我们住的酒店是有自己的沙滩的。如果说你特别注意防晒的话呢，我是建议你下午再去。偶尔呢，你还能看到渔民们在这个海边打鱼收网，也是很不错的。不用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三亚的美丽了。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一个来自看不到海的地方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来三亚感受一下三亚的热情。 其实几乎所有冬季来到三亚的旅行者都为了同样一个旅游目的，避寒度假，尽情享受海滨城市带来的椰风晚韵，惬意舒适。不过要问到现如今您来到三亚旅行，或许不仅仅只有避寒度假这一个理由了。来到三亚旅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购物。今年的四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公布了，其中明确表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中央赋予海南的战略定位之一。海南呢，也从2011年的四月实行了离岛免税政策，作为国内第一且唯一的特殊优惠政策，吸引了无数喜爱购物的人争相前来。位于三亚海棠湾的免税城势必是我们这一次前去要大探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陕西秦腔广播西安乱谈的主持人常远带您转转吧。 各位环球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台陕西秦腔广播西安乱谈的101城市旅游联盟节目主持人常远。因为海南是作为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而存在的，每年冬天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来去感受热带的温情和自己家乡不一样的这个气候吧。但是今天呢，常远主要想要在这里来跟各位就来说一说三亚的免税店吧。说实话，三亚的免税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地方，因为呢，本身这个地方呢，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免税店。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免税店当中呢，它囊括了近300个国际的知名品牌，所以不管你是来三亚旅游，还是来三亚度假，甚至是来三亚看娃，都可以来到我们三亚的这个免税店来血拼购物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品牌供你来选择。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边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免税的优势，先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这个它的免税品平均比百货公司相同商品的价格要在7折左右，所以它是特别好买，而且还是比较省钱的。同时，它的品牌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汇聚了很多很多国际一线的知名品牌，同时呢，它的这个正品保真的质量都是非常的有保证的。同时还是要在这里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11月28号开始，由财政部、海关总署以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最新消息，海南离岛游客免税的增额已经从16000亿元增加到了30000元，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给力的血拼机会，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喽！ 玩得开心，买得开心，更要吃得开心。海南是一个不缺少美食的省份，从山林到海边，美食美味随处可寻。我们来听听都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吧。 大家好，我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安徽交通广播的张雷。哎呀，我这次到海南来真是很幸福啊，我要代表所有的吃货来好好的探访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海南这边，恐怕大家想到的美食应该是水果和海鲜。哇，尽享其人之福，那叫一个快活。像我这样的胖子到这儿来就是天堂般的享受。首先跟大家推荐的是很多酒店的 BBQ 非常棒，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一种很新的套路，就是我们到海鲜市场买海鲜，然后找酒店做加工。哇塞，那叫一个鲜呐，无与伦比的享受。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快活就是吃。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就很多就是尿酸比较高的朋友要注意哈，这个海鲜呢不能吃太多，我也是适当控制，但是很难忍受。我建议更多的朋友可以到海南来享受享受呀，这太棒了。我觉得只能用 那个啥来概括了，太美妙了，这就是人间最美妙的饕餮盛宴的圣地，一定要来哦。 每到节假日啊，海南的各个旅游要素都呈现了特别火热的景象，琼菜美食受欢迎的程度更是超过了以往。海口的万人海鲜广场每天要接待的游客将近20,000人，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更要接待超过10,000人的饕餮食客到这里品尝海鲜。去海南品海鲜吃美食成为了假期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放眼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海南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远方的天涯海角到现在的酒店林立，从旅游方式的全景概览到一地深度休闲，从休闲度假旅游概念的建立到国际旅游岛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已经不再是畅想。随着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游客越来越多，海南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我们不得不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的海南，世界的旅游岛。随着不断发展，海南一系列重大的配套以及活动也顺利落地，并且逐渐成为规模。世界第一条热带地区的环岛高铁，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博鳌机场，三亚免税店，美兰机场免税店，博鳌国际论坛，环海南岛公路自行车赛，海南岛欢乐节，海南3月3，如今的海南岛正在着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正从各个层面支持海南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期待有机会您可以来到海南，从不同的视角感受体验海南之美。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制作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园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哎，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哎，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林肯 Go 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0,000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一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0,000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6-01010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挑装修就跟挑老公一样，必须挑靠谱的。 所以你靠谱的老公挑好靠谱的装修了吗？ 他选的全包园装饰，给个电话400-606-8866让我打，说是要我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 VVIP 待遇。 全包园可以，999一平，你啥都不用管，家具都管了，送的东西都是名牌，卫浴还是智能的 呀。看来我老公真是挺靠谱的， 这就打 400-606-8866，靠谱家装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 再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佟掌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吉林省非常美丽的地方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 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 他在叫他的伴侣， 不要大声说话。 你怎么能听出来他在叫他的伴侣？ 这是鹤的一种行为，你听多了你也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白城向海丹顶鹤的声音。 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吉林向海国家自然保护区总面积是1541.67平方公里，这里呢是沼泽分布最广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候鸟繁殖和迁徙途中的补给站。鸟类大概就有293种，其中包括了6种鹤类和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世界上仅有的将近2000只丹顶鹤当中，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只在这里繁衍生息。可以说吉林向海自然保护区也是丹顶鹤的故乡。尽管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景观类型，但在这片由沙丘、鱼林、草原和湖泊组成的自然保护区里，盗猎、放牧、捕鱼、毒鸟却是常见的。10余个村屯的近20000名居民零星分布在保护区内。同时保护区的面积巨大，而保护投入又不足，向海的保护工作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位奇怪的90后女孩。说她奇怪呢，是因为她不爱漂亮，美丽的裙子都送人了，每天差不多都是蓬头垢面的。这就是28岁的王春丽。王春丽呢，也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巡护员， 在这儿呢已经驻守将近两年了。一年半以前，王春丽还是一个爱穿高跟鞋、烫着大波浪的年轻姑娘。东北大学林学硕士毕业之后呢，她加入了桃花源基金会，来到了向海。王春丽一手组建了向海生态保护中心，她是队长，八个男队员都是当地的农民。这一年半以来，王春丽和她的巡护队在10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总计走完了4万公里的路，查获了600多起违法违规事件。今年的9月份，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向海，看到了美丽的丹顶鹤女孩王春丽。 我适合做这个工作，特质就是我跟其他女生不一样，我不喜欢逛街。我在保护区里面，我在山区里面，我在很偏远的地方做生态保护工作，我不会特别向往城里的生活。跟你说，一大早你跑到湿地鸟多的地方，各种鸟的叫声混在一起，比你好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交响乐的音乐会都值。 像可可西里的索南达杰队长一样，90后女孩王春丽独自进入向海湿地，组建巡护队拯救丹顶鹤。但她很快发现，赶走盗猎者只是开始，环保与教育、商业结合才是一条更根本的从主义到生意的致贫环保之路。对于这位90后女孩，她只想继承姑姑、父亲遗志，保护野生丹顶鹤。而她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行动竟然得到了马云和马化腾这两位著名企业家联名亲笔签名的贺信。在信中，祝贺她获得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三等功，并感谢她和团队为向海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向海保护区是第一次由政府把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委托给桃花源来管理。王春丽的奖也是当地首次将此殊荣颁给民间机构成员，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曾经当地政府呢也尝试了很多办法来治理，但是效果都差强人意。保护区在行政上山头林立，由保护区管理局、水利局、草原站、林业局甚至芦苇局，他们在职能上交叉重叠，管理也混乱，各部门各自为政，分别与农民和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林地、水域承包合同，导致了保护区内出现了大量开荒情况，湿地被一块块的蚕食，草原也出现了荒漠化，遍地都是不长草的白地，混乱又滋生了寻租空间。当时保护区也有巡护员，但村民只要给一些保护费，他们对开荒放牧也就行方便了。2016年，当地政府尝试引入了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并被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新模式吸引了。桃花源基金会呢，也是一家非盈利环保机构，由阿里巴巴董事局的主席马云等企业家发起成立。几个月之后，基金会第一个巡护员王春丽进入了保护区。其实在这儿呢，王春丽第一次见到丹顶鹤。在向海保护区的百鸟园里，这里圈养着200多只丹顶鹤。以前呢，王春丽只是在电视上见过，知道是一种优雅的大鸟，但当它张开双翅站起来，依然让王春丽感到震撼。漂亮，比人还高。但这些丹顶鹤已经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甚至对人类毫无警惕。王春丽轻轻抚摸它们的羽毛，它们只会机械地扭过头，眼睛里完全看不到仙鹤的灵气了。起初呢，村民对基金会几乎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发起人里有阿里巴巴的马云。看着这个背着双肩包、一副学生模样的王春丽，没人把他当回事儿。 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说句心里话，我们每个人谁也没看得起他，就认为那个城里来的小姑娘能干这番事业吗？但是后来干上之后，一点一点的看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不服的，从我开始，而且制度上特别严，管理这方面特别好。 可谁也没想到，年仅26岁的王春丽带着8名队员，可都是清一色的东北糙汉。其实在这之前呢，王春丽也感到生气，同时也觉得孤立无援。但他寻到了一个契机，一位队员当了盗猎分子的内线，常常让巡护队扑空。那名当内鬼的队员，无论多少人求情， 仍被王春丽当场开除了。此后队员们的工作期间有任何错误，王春丽一定会在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毫不留情面。其实禁牧是保护区所有工作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捕鱼打猎的现象都被巡护队给控制住了，唯独禁牧一事牵涉大量村民的利益，处理呀也极为复杂。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队员向王春丽抱怨说，假期要到了，又要送孩子去辅导班了，下个月的工资啊又全给儿子交补习费了。其实王春丽注意到当地许多村民对孩子的教育都非常的重视，都希望送孩子去上假期辅导班，可是辅导班费用不菲，还要去县城，累了孩子苦了家长。于是桃花源基金会在假期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在假期为村屯内的孩子开办了免费的公益辅导班，非常受村民的欢迎。今年夏天的辅导班是第三期，参加的孩子从去年夏天的15个增加到了119个。不光是开设辅导班，还有从经济利益上对村民也进行了扶持。 去年我们跟4个农户合作，就是本地的那种小笨鸡的养殖，还进行了生态种植，然后还尝试了一些上海本地咸鸭蛋。做生态保护我们是可能相比较而言专业一点，但是做生意我们毕竟不够专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一些做生意的企业，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媒人一样，把企业对接给当地的农户，帮助他们去发展一个产业，使老百姓达到转产跟增收的目的。 对于王春丽来说，帮助孩子辅导功课，帮助村民增收，这都只是生活上的事，对于他们来说还有更危险的事情。王春丽清楚地记得，有时候几个晚上她都绷紧了神经，前方的夜就像黑洞洞的枪口，芦苇荡里的水鸟也不老实，老是扑腾着翅膀乱叫，鱼也不时在水里翻腾。他们和盗猎分子整整对峙了一个晚上，最后盗猎者丢下了一辆白色捷达和一支扔进水里的长管猎枪。 当时游鼻天鹅就在那一块繁殖嘛，我们就想肯定是冲着那俩天鹅来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从那个水里面捞出来了一支长管火药猎枪嘛，就立马交给公安部门了，他就最终绳之以法了，因为这个物证。 通过一年多来对盗猎盗牧现象的遏制，保护区的生态有了明显的改善，桃花源基金会管辖范围内许多原本因为过度垦殖和放牧产生的白地上重新长出了草，风沙天气也明显减少了。过去当地老百姓常说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而今年他们都感到风沙小了。仅仅不到2年前，向海保护区还是一个干涸的褐乡，生态系统相当的糟糕，湿地面积也从36000公顷骤减到3600公顷，丹顶鹤的迁徙驿站也骤降到原来的1/10。生态的改善带来的最直观后果就是丹顶鹤的回归。 根据下海保护区的记录有319种，但是我们来这保护之后，在我们的管护区里面多了一个物种，就是油鼻天鹅。油鼻天鹅以前从来都没有在向海繁殖过，去年生了4个天鹅宝宝，今年生了6个。 其实王春丽说过，在向海保护区的记录里，在2007年以后呢，就没有野生丹顶鹤在向海繁殖的记录了。刚开始呢，他们说目标是3到5年之内要实现野生丹顶鹤的繁殖回归，没想到这个目标一年就实现了。当时第一次见到丹顶鹤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看到它站起来伸直脖子比人还要高，然后张开翅膀那么大，你就觉得自己在它面前好渺小。它就靠一双翅膀从最北边飞到了最南边去越冬，每年夏天再回来。 用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 我们巡护最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排除人为干扰，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保护对象，就比如说丹顶鹤、幽闭天鹅、一些重要的湿地鸟，还有蒙古黄鹬，还有大宝，看他们是不是回来了，然后已经回来的是不是安全的在那儿。我们有救助过白秋沙鸭、红隼、豆雁，这些都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那他们都是为什么受伤呢？ 绝大部分是因为中毒，有些人为了抓他们会把苞米涂上毒药，快速的把它嗉囊给烧断，毒药进不到内脏里面，还可以卖钱。在我们的巡护车上备一些解药，然后去给他打解药，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观察他，等记恢复过来了，就地就把他给放了。 王春丽这个90后的女孩脸庞黝黑发红，昔日波浪卷女孩已被风吹日晒成一个头发枯黄的壮实姑娘，但王春丽并不在意，她觉得她换来了另一种更珍贵更壮丽的美。 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一切非常有意义，你有幸去见证